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星期三，欢迎各位在下班的时间锁定我们的频率。在周三我们是母婴的环节，欢迎来到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手工小达人维维，我带新技能来了。 今天维维的造型我很喜欢，因为这顶帽子，然后它的颜色很符合秋冬，然后同时呢又很适合今天北京这样一个 感觉有点灰暗的天气， 对，纯正的厚重的霾的感觉。我相信今天如果是做爸妈的，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出门的。 之前不只是做爸妈，可能连老人都不太建议在这个天气出门，所以老人和小孩这个呼吸的这个系统可能会承担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中年的家庭的中流砥柱呢，对，就没有办法。中年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就在这样的天气依然还要坚持出来上班，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 好吧，所以也是要慰问一下所有在下班路上收听广播的朋友们， 对，你们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要送给辣妈酷爸们很多的干货。那今天嘉宾席呢有维维，他说他带来新的技能，当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在节目整个内容开始之前，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在辣妈这个环节之前经常会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资深的早教专家 LC， 他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呢？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在夏末初秋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是最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班底的嘉宾。 对，很多听友对他也很熟悉。那不是因为他最近没有出现，不是因为跟我们节目组闹掰了，不是因为他单飞了， 官宣闹掰。 对，并没有， 这个还炒作一下， 而是因为他开始了自己的一个间隔年， 对， 去了很遥远的地方，南美洲，南美洲光飞行起来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 他会从南美一路去到地球的最南端，去到南极，他现在的脚步到底停留在哪里呢？我们要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消失10几20天的 LC， 此时此刻， 你看这个老朋友一点也不走心，更不知道 LC 消失了多长时间， 到底在地球的哪一端？我们来看一看。一边介绍一下哈，这是在智利的最后一站，叫阿塔卡马沙漠。 对，还真是，因为我看阿塔卡马这个地点的名字非常的好拼写，就你可能不知道它具体是哪里，但是能够很快的辨识出这是一个地名。 但你知道吗？他已经在智利待了一个月了，兜兜转转一个月， 他待够了没有？回来吧， 不，他要继续往那走。而且他自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在智利，咱们在中国可能会经常说车厘子来自智利，他说我待了一个月，一颗车厘子都没有看到， 全都被送往中国了， 有可能都出口了吧？ 就是稍微好吃一点的车厘子都不见了， 总之一颗都没有看到， 回来吃回来补。 他其实这个发送视频给咱们的同时，他人已经到了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您去到了一个新的国度。那你看到这个沙漠的状态，就是虽然看似很贫瘠，但是 那个 天空 有一种苍凉的美， 对 对不对？ 但我觉得是温馨的苍凉，哎， 就那个颜色还是比较美的，蓝色是蓝色，然后山坡和土的颜色就是土该有的颜色。 对，它那个天空不是那种纯蓝透蓝，而是那种饱和度很高的蓝， 就它不像我们看到可能一些风景是植被，感觉很重的那种绿色的感觉， 还有一种非常渐变的蓝色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很 哇，你看这个 美， 就有一种盐湖的感觉， 嗯。 他说这是一段熟悉的旋律，我没有听出来。 哎呀呀，怎么有点像是忐忑？这是我们猜一下吗？ 这段迷之旋律， 对， 请大家来猜一猜来自什么熟悉的旋律。我们也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听出来。 对，因为他是把这样的一个题目抛给了我们，是吧？ 对， 一段熟悉的旋律。 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嗯，也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刚刚 LC 放送给大家这段熟悉的旋律到底是出自什么样的一首乐曲， 反正是作为音乐 DJ 没有猜出来， 我们都觉得自己 一点也不熟悉。 有可能是母婴圈的， 就是说明我们这段音乐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年，它还停留在上一年， 也有可能是可以分辨出年龄层的。 对， 好吧，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完 LC 的最新动态以后，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陆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固定嘉宾，也是大家老朋友 LC 他的这段 gap year 的旅行到底，嗯，足迹抵达了地球的哪一端？ 嗯，你刚刚说他下一个国度已经抵达了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哈，嗯，好， 好， 嗯，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的资讯方面。今天在资讯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贡献给辣妈酷爸们非常非常干货的关于宝宝睡觉的那些事儿。今天的咨询内容全部都是关于宝宝睡觉的。我先问一问伟伟，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是你和你妈妈的交谈当中，有没有听说过你小时候关于不睡觉这个故事？ 我不睡觉可能只是中午不愿意睡觉，就别的小朋友都在睡觉我在玩，别的小朋友玩的我睡觉了， 啊， 然后但其他正常时间我应该是非常爱睡觉的。我爸说你命中缺觉。 爸爸总觉得很到位。 对，就是说你的眼睛总是睁不起来。 我刚才想说伟伟的眼睛好像总是在一种犯困 迷离， 对对对，犯困的状态。 我小时候也是不睡午觉的主，但是我晚上睡觉好像也是不错的， 嗯， 就是中午你看幼儿园那会儿，就是 哎，你们都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中午不睡觉在幼儿园里很出名， 嗯， 出名到我不知道现在幼儿园怎么样啊，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有专门的老师，以及睡觉的时候是有阿姨的，就是阿姨会照顾那些起居， 嗯 嗯，其实阿姨也困，她中午也想睡觉，因为阿姨相对年纪会稍微大一些， 嗯， 大概五十岁左右，对，五十岁左右吧，她中午也想午睡，于是正好班里就有一个我这样的人不愿意睡觉，小朋友们呢就可以归我管，阿姨呢这样也可以睡一觉， 嗯， 我就是那种中午绕着全班那个小床来回走看谁没睡觉的那个人， 啊，像个小副老师，就副班长或者老师一样，对，嗯， 对对对，你呢？ 我其实我幼儿园记不太清楚，但是我是觉得我的应该睡眠还是很不错的，嗯，因为在我从小到大记忆当中，我妈妈并没有因为睡觉的问题有太多跟我斗争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我的孩子睡觉睡得不是很好， 嗯， 所以我也正好想了解一下关于孩子睡觉的一些事情当中有没有跟我们家孩子比较相像的一些经历。 就通常如果睡眠会让父母担忧的这个事情，可能还是会出现在小月龄当中会比较多， 嗯， 因为那个时候喝奶的频次会比较多， 嗯， 然后以及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他无法去自主的入睡，以及无法的去接觉， 嗯， 所以很多时候在母婴圈里面，对于小月龄宝宝当中，尤其是夜晚深度睡眠或者是一段时间的睡觉时间时长不够长的， 嗯， 父母通常会称之为睡渣，嗯，对吧？ 有学霸有学渣，就有睡霸和睡渣。 对对对对对。我们先来看一看著名的一个明星小儿科医师育儿专家，他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父母宝宝的睡眠指导，怎么样帮助宝宝轻松的摆脱他们所谓的夜哭狼，就是可以减少他在夜间嚎啕大哭，然后把全家都哭起来的这样一种方式，嗯，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跟各位分享宝宝的睡眠指导。先给大家看一下日夜睡眠的长度，在出生的时候，其实婴儿是白天跟晚上各睡一半，就是50/50这样睡的。 所以很多妈妈都说我的宝宝哈白天都一直睡，那晚上都不睡觉。其实这个感觉是错的哈。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大概宝宝白天睡三分之一啊，晚上睡三分之二。到了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宝宝变白天睡四分之一，晚上睡四分之三，一直到一岁左右。一个宝宝他可能白天还可以睡到两个小时左右，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到了五六岁之后，其实很多孩子白天可能连午觉都不睡，几乎全部都是在晚上睡眠。所以这个概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一整天到底需要睡多少时间对宝宝的大脑才是好的呢？这边有一个数字让大家能够参考，比如说三岁以下，我的下限最低标是十二小时；三岁到六岁，我的下限最低标是十一小时；小学是十小时，中学是九小时，成年人是八小时，大概就是这个概念。那在这个十二小时或十八小时当中，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睡眠不是一条边的，从头睡到尾。我们整个晚上的睡眠其实是有很多的睡眠周期。好，所以组合而成。简单来讲，我们会先从浅眠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再浅眠，这样算一个周期，然后再深度睡眠，再浅眠，这样算两个周期。一个周期的时间婴儿稍微短一点，大概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所以很多妈妈会有感觉说，哦，我白天我的宝宝怎么睡个40分钟就醒来了，那就是一个周期，他刚好完成一个周期之后他就醒来了。 这个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宝宝在一岁以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睡眠的状态，一岁到三岁以及上了学龄之后以及成年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睡觉的状态，然后包括睡眠周期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刚刚医师也说了，从浅到深到浅是一个周期，再从浅到深又是一个周期，成年人其实也是遵循这样的睡眠周期的，我清楚的记得我在初中上心理学，我们学校开了一门心理学的课， 老师初中又上心理学， 对对对， 够早的， 对，我们有门选修课，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在于成年人。按理说我们应该睡八个小时嘛，但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你会睡不到八个小时，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你其实睡眠周期的那个你醒来的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如果你是正好完成一个 整个 睡眠周期醒过来，哪怕你没有睡满需要的八个小时，你也会觉得精神矍铄，并没有那么难受，但是你刚刚好是在那个周期中间醒过来的话，你会非常难受，怎么都不得劲儿。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早起或者在某一个时间醒来之后，觉得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要一个二次的复苏的感觉。 对， 那个可能就是在因为你在睡眠周期当中，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被唤醒了， 对， 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睡眠周期。 对，刚医生说，其实婴儿的一个睡眠周期大概是40分钟左右，但是其实这个周期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妈妈跟宝宝之间要有一个磨合的阶段，你会去慢慢的在宝宝的作息当中去发现他的睡眠周期是什么样子的，有的时候他可能睡了一个大长觉三个小时，但是醒过来以后哭闹不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正好在进入到一个半左右的睡眠周期，或者到两个半左右睡眠周期的时候，他醒过来了，中间醒过来了，所以很难受。但实际上他只睡四十分钟醒过来，又很开心，玩得很好，就是因为他这个周期度过了，所以这是让我们去对了解一下这个概念，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睡眠周期，你也可以通过就是不同的睡眠时长来了解一下，大概几个小时对于自己是最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 刚才黄医师在的这个小片当中，片头有一个部分，他说，一岁以下的宝宝，他建议的睡眠时间是十二个小时。 对， 然后一到三岁的时候可以减少到十一个小时。 对，十一个。 我当时觉得好像我们家孩子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好像最开始一岁以下的时候夜晚那个睡眠时间也不到十二个小时。 不，他是指一整天 的啊， 对对对， 那确实差不多， 对对对， 那确实是够了。 就是一岁以下的宝宝，当然在小月龄的时候，零到三个月的时候，他的睡眠时间会更长， 好像超过十二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慢慢他的睡眠时间，白天醒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这是给大家一个睡眠的一个概念，从周期的方面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睡眠这个周期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时间点醒其实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让宝宝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也是所谓的很多宝宝在睡的过程当中，可能稍微你大声说一句话他就醒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 或者说大人一翻身有一点响声他也就醒了， 还是因为他睡得太浅。来看看怎么帮助宝宝深度睡眠。 很多妈妈跟我说，我的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哇满头大汗， 哦，是不是很热啊？可是摸他的手脚又很冰冷，是不是很冷啊？啊，到底是热他还是冷？我到底要加衣服还是脱衣服呢？你可以了解，这跟热跟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婴儿的交感神经还不是很成熟，它会大量的发汗，所以这是一个发汗期所造成的状态。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半夜的时候头会冒枕头汗的话，不要担心，他刚好经过了一个深度睡眠。你如果怕他着凉或者怕他觉得不舒服，你在底下多垫几条毛巾，他如果湿了以后，你就把它抽掉一条，让干的毛巾在底下继续陪伴他接下来的睡眠，这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熟睡期的时候，我们生理的这个生长激素就会分泌，所以只要你的熟睡期睡得好，睡得安稳，其实你的生长激素，宝宝的生长激素就会分泌，那就会让它长高长大啊。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是深度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就会分泌，这是第二个我们大家要知道的。第三个就是在整个晚上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叫做褪黑激素的分泌，也跟我们生长有关。要知道褪黑激素跟我们的大脑的稳定性还有我们的这些性荷尔蒙的分泌都有关系，所以褪黑激素你看的名字你就知道要黑它才会分泌，所以晚上灯关的暗暗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很稳定的持续在一个高峰，这是第三个让大家知道的。如果你的孩子九点钟左右睡觉的话，会讨奶，频繁讨奶，频繁找人，大概都在后半夜，大概两三点之后啊，这个是浅眠期比较旺盛的时间点。所以我们的孩子睡眠分成好几个睡眠周期，深度睡眠、浅度睡眠、深度睡眠、浅度睡眠，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很多不同的症。 我们俗话说就是睡觉长个嘛，对，其实就是褪黑素等等各种激素的分泌。那这一点也是告诉父母们，孩子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从婴儿期开始，只要他在睡觉，最好就把屋里稍微弄得暗一点， 暗一些，尽量没有光， 对，这样可以去促进他褪黑素的分泌。当然等到他醒过来，或者他的这个睡眠周期你觉得他已经进入到浅睡眠了，然后他的觉也够了，要开始喝奶了，到喝奶那个点了，你也不要让他无止境的睡下去，你就把窗帘一点一点点打开，他就会慢慢的自己苏醒过来，这是一个小妙招。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就想要在如果想喝奶的时间点把他唤醒的话，不用把窗帘拉开，就是只要身边没有人，他就很奇怪自个儿就醒过来， 就是他是那种高需求宝宝， 对， 他可能对于嗅觉各方面的灵敏度是很高的， 他只要 一旦身边没有清晰的味道，熟悉的味道，他就会醒过来， 对， 就不安全， 更清醒快一些。 包括等宝宝到了半岁之后，可能开始戒夜奶，到八九个月开始戒夜奶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他有时候半夜一醒过来，不是饿，而是他在寻找那个熟悉感， 对， 他就找那个安全感， 包括这个奶嘴的需求。 对，这个时候只要你旁边有一个熟悉人，比如妈妈或者是爸爸，你就拍拍他，让他可以接驾，让他确定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依然是他醒之睡之前那个安全状态，他其实是很容易立刻去接驾的。这是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宝宝的睡眠，如果很不幸你的宝宝是一个 睡渣 类型的宝宝，你不要太着急，不要想说完了我这一生就没有再也没有懒觉睡了，不是这样的，其实睡眠是可以训练的。我们也来学习一下怎么帮助宝宝去进行睡眠训练。 宝宝三个月之前就去训练一个孩子自己入睡的能力，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一个做法叫 cry it out， 就是我就让他哭啊，哭个15分钟20分钟，让他自己啊洗洗手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安抚，然后让他入眠。可是等到这个宝宝长到一岁大的时候，他的睡眠品质会变得非常差。三个月之前的宝宝，他最需要，他大脑最需要安全感跟依附感，就你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训练他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在床上哭，所以他的大脑的整个发展是不好的，所以到了一岁的时候他就会常常会有神经紧张啊，神经质啊，半夜就会一直醒来。可是他又发现另外一件事，那时候那我就跟宝宝很亲密啊，我就一直陪着他睡，一直安抚他，因为他总是需要妈妈来安抚他入睡，所以当妈妈睡饱了，妈妈起来了，这个宝宝就跟着起来了。三个月之前我会鼓励爸爸妈妈，你先不要想训练睡眠的事情，先建立跟宝宝之间的安全感跟依附感。尤其你如果在喂母奶，你就躺着喂，你就躺着，别说我现在跟他一起睡是不是以后他就没办法自己睡，没有没这回事。三个月之前我们先保护他的大脑有足够的安全感，让他跟你一起在床上哺乳也好，像很多妈妈说每次哺乳都要坐起来喂太累了，请你躺着喂奶，他 他吃他的，你睡你的，这都没有关系。宝宝的皮肤跟你的皮肤最好肌肤相贴，我们这个啊专有名字叫做袋鼠护理，就像袋鼠一样，宝宝跟袋鼠宝宝跟妈妈啊是整个皮肤贴在一起的，中间不要隔太厚的衣服啊，这样这个整个母婴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在三个月之前先把它建立。 你看，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过来的妈妈们就会去回忆当时去哺育宝宝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对，包括三个月、六个月，什么时候开始断了夜奶，什么时候开始不奶睡，然后包括刚刚也说，躺着喂奶真的是太舒服了。 所以就是你刚刚生完的时候，你会想着说，你会有担忧，比如说就刚刚医师说那些，哎呀，我现在就跟他一起睡，会不会以后都脱离不了我了？一大男孩以后可能还要搂着妈妈睡，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多余的考虑哈。三个月之前我们就应该足够的去建立宝宝的安全感 、 对，然后像这种袋鼠式的这种母子关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母乳妈妈，你在三个月之前刚刚产后，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己去休养的一个状态，就所谓的坐月子嘛，100天的月子是很多传统的说法、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去把你的腰椎啊各种去恢复一下，不需要每次在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你还得抱起来找一个特别这个正确的姿势，什么环抱式啊、橄榄球式啊，什么这那的，其实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你要是能够练习躺着喂母乳，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没错， 但等到三个月之后，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去调整这个喂奶的时间了。对。 所以刚才我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可能在喂奶那段时间里面，就像你说的一样，我并没有在坐月子的时间当中很好去调养腰椎啊，所以很多喂奶的姿势大概那会儿都是抱起来喂，就是感觉总在调整坐姿喂奶嘛，坐式喂奶，所以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跟宝宝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建立好特别一个安全感的一个， 就那个时候还处在一个太纠结于我的姿势对不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当时不会躺着喂奶，我只能坐起来喂，所以我当时就很累、然后呢孩子也会明显的表现出刚刚医师提到的，就他会有一些安全感不足的状态， 一直在找人。 对，所以有的时候把他喂完之后，我想出去比如留点自己的时间或者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就会觉得他一会儿又醒了又要找你，然后你就不停再回来，通过奶睡的方式把他喂好之后我再自己出来。 对， 甚至到六个月以后，好像大概是在十个月之前，我们家孩子一直都处于一种就是我需要 不安全感， 不安全，然后我需要奶睡的状态，后来发现其实是错误的。 但是其实就是所有人都是在不断的总结当中，然后慢慢成长起来嘛。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在喂奶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像三个月之前其实是新手妈妈最措手不及的一个阶段， 就是你完全不考虑说什么方式啊方法，没有能把顺利的养过来就不错。 对，然后呢也会出现说一直坐着，然后他的姿势其实也没有摆对，比如说坐着喂奶有翘二郎腿的， 对， 长期翘二郎腿，正好三个月之前是我们所有的骨骼都打开的一个状态。 没错， 你这样一个错误的姿势就会导致你的骨骼会发生一些变形， 什么骨盆前倾啊， 对，或者腰椎的不舒服， 对。 然后呢三个月之后这一切毛病都来找你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呼吁所有的母乳妈妈，在三个月之前一定要去学会如何躺着喂奶。当然除了你可能这中间会发生一些比如说乳腺管堵塞呀、乳腺炎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哺乳姿势去调整，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当中，其实也是最能够满足宝宝需求的一种方式。 没错。 说完这个睡眠训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要说说宝宝和妈妈同床的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度把握才是最安全的，怎么样的一个母婴同床的方式可能会有危险存在，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同床可能会增加婴儿猝死的几率哈，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SIDE 的婴儿猝死症。但是所有的母奶专家也都会告诉你，三个月前如果母婴同床，你哺乳成功的几率反而是更高的。当然结论第一个是趴睡一定是危险的，所以趴睡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不需要讨论的。趴睡的婴儿容易增加婴儿猝死的几率，这件事情是肯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如果妈妈是跟宝宝在一个安全的床上，我所谓的安全床上就是没有太多的杂物啊，然后这个软硬适中，而且固定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母婴同床喂母奶不会增加这个婴儿猝死的几率的。如果你今天要跟宝宝母婴同床喂奶，那么我们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你是因为选择要哺喂母乳你才选择跟他同床。第二个就是 及母婴同床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宝宝绝对不能趴着，不能趴睡。第三个就是家里没有人吸烟，妈妈没有吃安眠药，没有喝酒，这是最重要的。第四个，床铺干干净净，没有太软的床垫，没有厚重的棉被，有可能会让宝宝窒息的这些因子都排除掉。在这四个前提之下，我想你母婴同床应该是安全。 这是讲到母婴同床的几点原则，其实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妈妈的精神状态。你如果吃了安眠药，或者你有酒精摄入了，以及吸烟这些不良的行为，可能会都会导致你的睡眠 就是不够灵敏， 就是死睡的状态，是死猪的状态。因为宝宝在百天之前还不会自主翻身之前，他躺睡其实是一件比较安全的事情。 对， 他不会去自动的调整自己的睡姿，所以也不太会出现把自己憋着这样的状态。 刚刚也提到，如果床上没有什么堆放一些杂物， 对， 没有 只要你的床铺 太 整洁， 对，太过于很厚实的棉被，然后离宝宝很近，其实基本上来说还是安全的。 对， 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在小宝宝月龄期间的时候，妈妈跟宝宝在一起睡，也是增加母亲那样一种幸福感的。 其实是的，所以就是小月龄宝宝当中，我们还是提倡母乳喂养的妈妈，能够跟宝宝一起同床，在足够安全的原则和前提之下，进行这样的一种亲子关系的建立，也可以让小月龄的宝宝足够多的获取到安全感。那么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辣妈症状，我们今天干货满满，正在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小月龄宝宝的一些睡眠的习惯和怎么样去训练他们更好的长时间的自主睡眠。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还能看见我们吗？我是戴毅。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因为要确认自己是 因为我想说外边雾霾比较大嘛。 哦，但是我们是 4K 高清镜头，而且美颜滤镜。来，欢迎一下维维。 大家好，我是维维。 我们正在说这个睡眠小技巧哈，怎么样帮助小月龄宝宝？其实小月龄宝宝这个事情，一岁之前真的是所有新手爸妈最头疼的事情。 所以刚刚片花里面有那个。宝宝爸爸哭的时候，在想说应该是夜哭狼、夜哭鬼。 对，你知道我们这个片花为什么一直不换，就是太有共鸣了。所有经历过的家长都会觉得说，哇，那个时期就是第一年的时候，真的是全家人都不得消停，喂夜奶、换尿不湿，不是拉了就是饿了，不是饿了就是渴了。你当时会觉得人生最艰难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哈，其实一岁之前还是很好养活的。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跟一岁以后他懂事儿，然后慢慢走路，然后开始跑啊跳，一些成长当中遇到的东西还是要容易很多的。 等慢慢接近两岁，以及慢慢开始上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人和人之间，你和你的孩子之间开始有勾心斗角。 哎， 在心思上面去动脑子，这个事情人心是最难琢磨的。一岁之前还都是实操方面的干货， 对， 只要你准备的足够齐全，只要你 流程正确， 对，只要你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你都是可以获得帮助，一是一，二是二的事情， 对。 那之后玩人心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就不好说了。而且也要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比你更技高一筹。 那一定是的，现在的孩子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对，是的。 那我们现在还停留在一岁之前宝宝，尤其是小月龄宝宝哈，睡眠这件事情怎么来去帮助他更好的找到磨合的感觉。刚刚也讲到了睡眠周期，包括宝宝在不同年龄段他的睡眠的时长，以及怎么样去在三个月之前去很好的建立母婴的这种安全感和联系， 包括母婴同床在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也都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就真正的要实操到宝宝的睡眠训练的一些小贴士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 既然我们要训练他自己入睡，所以当他一开始要睡着的时候，就不能让他在你的乳房上或是奶瓶上就睡着哈。因为什么？因为宝宝是这样子，你第一个入睡的时候是在乳房上面，那下一个睡眠周期他就想要在乳房上，所以一开始的那个入睡点是最重要的。那个入睡点的时候喂完奶，希望他还是醒着的啊，尽量不要让他睡着，然后让他放在他自己的婴儿床哈，或者是放在你这个大人的床边的婴儿床上，然后让他自己能够入睡。六个月大的时候，你会碰到另外一个麻烦，是他的大脑变聪明了，这叫分离焦虑的时期会开始。他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你来给我安全感，我需要。那他的需求，你的需求是你希望能够晚上好好睡一觉，不要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对大人来讲，心理、身体都是负担，你也有需要。那么你们可不可以不都坚持己见，中间找个平衡点呢？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很虚拟的概念。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摸摸你，抱抱你，然后这个捏捏你啊，你就可以睡着。 这样也很好啊，就皆大欢喜。找一个中间点，就像你跟宝宝谈一个条件妥协一样，在这个中间点让大家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品质，我想这个才是我今天要给各位的标准。 就是训练宝宝的这个自主睡眠这个事情吧，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具体要到底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宝宝而异的。首先就刚刚医师讲的那一点，就是宝宝会有一个习惯，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睡着之前的最后一点我在干嘛，我在喝奶。那我下一个周期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要找奶啊， 找那个睡眠点， 不管是妈妈的乳房 还是 奶嘴还是奶瓶，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这就是我寻求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我要确认我是不是安全。那安全的基本对我来说，就是对宝宝来说，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此时此刻我醒过来跟我刚才入睡之前是不是一样的。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他，然后医生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告诉你，如果他是在奶瓶上睡着的他叫找奶瓶，如果是乳房上睡着叫找乳房。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传统的老人家抱着孩子又说悠着你又 着了， 就是抱睡这个方法为什么也要杜绝，是因为他也希望下一次醒过来的时候，下一个睡眠接觉的时候，我也是抱在你怀里的。 对，所以大人这个负担就很重了。 对， 你没有办法时刻都抱着他。 是的，既然你大人，我们自己想睡一个好觉，我想要有一个完整的睡眠，那你就不要给自己埋坑。这就是属于你前期给孩子埋了坑。虽然说看似让宝宝自己在婴儿床，你拍拍他也好，或者是唱着歌也好，或者怎样，这是一件很难去培养的事情，但是只要你坚持这样做几次，你会发现效果很好。 因为原因是通过这样方式已经是把马修很好的在小月龄的时候就哄睡了， 对， 然后让他坚持到现在两岁多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入睡。 对， 我就是因为第一个节点失败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奶睡那他就每一次醒过来就是找乳房， 就是因为奶睡这个方式太简单了。 对， 只要你喂他奶他立刻就会昏昏沉沉， 因为大人那个时候就想自己轻松一点，所以我一开始就失败了， 只要你睡怎么都行。 对，所以第一个节点我失败了，第二个节点我现在卡在就是吃奶嘴这个问题上，因为现在基本入睡的方式是可以关灯，大家躺下讲故事拍拍哄哄，但是奶嘴一定要找，所以我现在很担心的时候，就是他一岁，马上是一岁三个月了，他什么时候可以戒掉奶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不用通过奶嘴来入睡，所以这是我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很怕卡在第二个节点上一下爬不起来。 对，小朋友们，你看从奶睡变到脱离了母乳，然后变成奶嘴，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到再大一点，如果你想给他戒奶嘴，你就半夜你偷偷把他奶嘴 抠下来， 他醒过来的时候就会找奶嘴 啊。对， 如果奶嘴在旁边还好，他伸个手摸过来放回嘴里，他就接睡了。如果不在摸不到他就起来，他就会找奶嘴。 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半夜经常会好几次坐起来 然后找奶嘴， 我就会拍拍他躺下，但还好其实半夜有几次没有找到奶嘴也吃不了，但是凌晨大概天亮以后，就是快到醒之前那一个睡眠周期的时候，如果一旦醒过来，大人那会儿真的很懒，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睡醒，你就很想让他赶紧睡觉，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把奶嘴拿出来给他。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脱离掉对奶嘴的依赖， 我觉得这个慢慢来。就是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要让孩子一下子就是非黑即白。你今天还在用奶嘴，明天 你也没有了， 那不可以，慢慢的减少那个频次，和减少，比如一晚之前是用两次，你慢慢减少到一次，再慢慢到脱离就好了。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如果正巧你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的宝宝还处在小月龄状态，正好要进行睡眠训练的话，切记不要给自己埋坑，因为奶睡也好，抱睡也好，这些都是会让你之后。很难让宝宝自己独立的入睡的。 确实 会需要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每天的半夜都有一次或者两次或者多次的起来，不管是抱他也好啊，再哄他也好，再给他喂奶也好，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有个问题，就是当时马修他不用通过奶嘴哄睡，他可以晚上拍拍拍入睡之后，他的在睡眠周期当中就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吗？ 他有醒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办？ 睡眠周期这个事情就是一直会反复的，比如说他在戒掉奶嘴之后，他就有过半夜醒过来然后就开始哭，没有缘由的哭，那个时候就需要大人来哄，就是稍微抱一下， 给安全感，抱一下， 告诉他说哦没关系，现在就是跟就是你睡之前是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两岁了，跨接近两岁，所以他已经能够明白你在跟他说什么。我们是一直处在一个大床跟小床挨在一起，我伸手是可以摸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让他安全感长期的存在的话， 大床和小床挨在一起，你伸手可以摸到它，是一个很安全的。 那小床和你们之间那个围挡，它的小床围挡是放好的还是半敞开的？ 是有围挡的， 是有围挡， 它就是跨一步可以爬过来。他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很有意思，就是半夜醒过来的时候，自己从那围挡跨过来，然后躺到我旁边接着睡着， 就跑大人床上。 对。 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担心说，因为孩子翻身的时候手脚磕碰到那个围栏，他会一下子变成吵醒他、惊醒他这个因素吗？ 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床的这个范围，就是孩子自己睡习惯了就好了。 他还好是吧？ 对， 可能孩子和他也是不太一样。我们家就是因为他一直睡在小床里边，觉得小床一伸胳膊碰到了，一伸腿碰到了，他就会醒。于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干扰他睡觉的因素， 就把他放到大床上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说，就是宝宝睡眠训练这个方式，哪些不能做是告诉了你们的，就杜绝。但是到底能做哪些？至于是大床和小床挨着睡，还是让他自己睡小床，还是让他真的和大人一起睡，这些其实都可以去尝试。 对，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个难点，在宝宝睡觉方面，就是关于夜奶怎么戒。就大概到了8-9个月开始，就可以考虑戒夜奶了，因为这样可以让宝宝夜间的睡眠时间更延长、更完整一些。但是戒夜奶这个事情，对于很多辣妈姑爸们来说，也是一大难题。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睡前你要戒成功，半夜大概就顺水推舟就过去了。睡前奶我们要先有预备，我今天他的入睡的模式需要靠喝奶得到安全感，那我先要把它转移掉，对不对？一开始全部都给他，然后加上母奶，先不要戒，先加上母奶，然后一段时间你大概知道他的点在哪里，至少他有第二选择、第三选择，他不会那么的脆弱。那半夜他突然还想起来，哎呀，我又想这个喝奶啊，那半夜的时候我暂时先不戒，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妈妈自己也睡好一点了哈。因为半夜的时候你如果又要再重新再摸摸啊、抱抱、音乐啊，那搞得全家人都不用睡了，所以半夜先不戒哈。等到睡前这件事情每天通通都没有母奶，都让它转移到别的东西之后，经过也是一样2周左右再来戒半夜的奶，那这个时候其实比较容易，因为顺水推舟，他已经习惯了入睡模式是靠别的东西安抚自己，他就很容易就戒。为什么宝宝这时候不爱睡觉？其实是因为他很爱你。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睡前这个睡前仪式给他足够的爱，让他能够心里安定，说我知道每天在睡觉之前我能得到满满的妈妈给我的互动啊，让我感觉到这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啊，我就算睡着了醒来这世界还是不会改变的，这个睡前仪式就得到它的效果了啊。所以睡前仪式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你真的要放尽心思，排除一切外在的影响，什么手机啊什么通通都排除掉，然后就真的专心的一对一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这个互动，然后静态的活动、讲话、声音，让他能够得到安全感，这样的睡前仪式才有效果。 以前我们说睡前仪式可能都是什么读故事啊，然后听听音乐呀，然后陪他一起玩啊，其实 这是可以的呀。 对啊，就是这些仪式其实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固定的模式，但是他刚提到是真正要用心在里头，排除掉一些外在的干扰，不说一心三心二意，一会儿看看手机来讲个故事，一会儿摸这个。我想肯定还是有那些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些在睡前仪式上不够 由于形式的，就是 对对对， 讲完了你赶紧睡觉啊。 对对，你看你也洗完脸了，你也洗完脚了，你也喝完奶了，你该睡觉了，就这样。 你会发现就是当孩子慢慢会自己表达了，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现在2岁多一点，他说话说的不是很好，在孩子当中算是晚一些的，但是他会在睡觉之前，你但凡已经上床，就他的睡前仪式是就是先喝奶，喝完奶以后刷牙，刷完牙以后洗澡，洗完澡以后再玩一会儿，其实从那会儿玩开始，家里的灯光就要开始往下暗了，逐渐说话也不能这么疯了，就要开始慢慢往安静走，然后他会知道上床穿上尿不湿以后，因为白天你不穿尿不湿了，穿上尿不湿换上睡衣，然后你开始跟他讲故事，突然讲2本书，但是但凡你在讲2本书这个过程当中，你在看手机，他会非常焦急跟你说：“妈妈不要鸡，妈妈不要鸡。”就告诉你不要看手机。就是当他非常直白地告诉你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犯错误了。所以我们也提示父母们，睡前仪式真的很重要。不管你跟孩子每天睡之前会做什么，但是拜托你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有的可能会更长或者更短一些，你一定要真的是心对心、一对一的这样贴心的去服务。 Matthew 大概睡觉的时间是几点钟？ 九点半左右。 好，以后九点半不要跟袁毅联络。 联络我也不会回你的。 不要急， 不要急，看不见。所以这是戒奶哈，我们也是循序渐进，先从睡前那顿奶开始，把它转移到睡前的其他仪式，让宝宝确认我在睡觉之前这一天你是足够爱我的，妈妈你很爱我，然后他会放心的睡过去。 我们家的这个戒夜奶的模式，或者说比较的快刀斩乱麻，行之有效。大概就在十个月的时候，我临时决定要出一趟门，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戒过夜奶，我很焦虑，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我离开几天戒奶戒得不顺利，然后我又不在身边，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是把夜奶和母乳同时戒掉 了？同时戒掉的，就瞬间那几天戒掉的。当时我记得是家里正好有阿姨在帮忙，她说你走吧，我们当时是提前做好准备，就是晚上先用奶瓶的方式让他一顿喝饱，喝饱之后呢就睡觉，如果半夜醒过来呢可能是需要抱一抱哄一哄，然后争取让他在下一顿吃奶的过程当中能多间隔几个小时，比如一开始他可能需要夜里边一两点钟吃一顿母乳的，但因为我不在嘛就没有母乳了，一下挺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给他喝一顿奶瓶，基本上这一再接一觉之后到了早上的六七点钟就醒了。所以第一天的戒夜奶是算是比较顺利， 还算比较顺利， 对，但是并没有完全戒掉夜奶。等到大概到第三四天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在头天晚上的八点半左右喝完一顿奶瓶之后，一直到天亮早起六点钟起来喝第二顿奶，等于很顺利的就把夜奶就度过了。 天使宝宝， 对，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天使宝宝，就不到一个星期，而且回来之后也就再也没有去找乳头，也没有找母乳，然后我那段时间断的这个断奶也很快，所以我觉得当时那段时间算是戒奶应该算比较顺利的。 你家宝宝很支持你。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先，如果建议妈妈没有那么狠心，就是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节点，没有这个机会， 对，没有这个节点 走了的话， 对， 为什么会先把睡觉前那顿奶 戒掉 、是因为你睡前如果摄入太多水分，母乳里面也很多水分嘛，包括奶粉冲的也是很多水分，它会让宝宝在半夜的时候 频繁的尿尿，对不对？ 对，尿尿也会打扰他的睡眠周期。 哎，这是我现在担心的，因为我们家现在临睡前就是一顿奶瓶灌饱之后开始洗漱刷牙，开始准备哄睡，但是我想这一顿奶瓶200多毫升，这一晚上尿好几次啊， 睡觉之前所以要让他上一次厕所。 哦， 对，这是一个解决方式，要不然宝宝真的会你就是等他再大一点，像两岁多，他其实自己半夜尿尿把自己尿醒的很烦的， 对对对， 他很想接着睡觉，他其实并不饿， 对， 大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睡觉之前这个奶瓶不喝你这一晚上挺不过去，不会的，就是像已经加了辅食，包括像你们已经开始正常吃饭了，一日三餐了， 那他现在是奶瘾对不对？他就是每天晚上临睡前他把吃奶瓶当做他的一个睡前仪式之一了， 对 对, 对吧， 你可以把毫升数减少一些，如果他真的完全戒不掉的话慢慢来。 好的， 好，接下来继续来说宝宝在夜间可能会醒过来的原因之一，就是肠绞痛。肠绞痛的宝宝怎么来判断，又要怎么去处理，这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一 常常在急诊碰到妈妈半夜三四点钟把那个宝宝抱来，他还从一点哭到了两点多，我们真的受不了了，我们以为他生病了，结果一上车他就睡了，现在到了这个急诊睡得像天使一样。这是典型的婴儿肠绞痛的症状，就三更半夜突然之间就给你哭个一个小时然后不停，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这个一个状态。但是有一半的婴儿肠绞痛可能是跟身体不舒服有关，比如说他这个半夜容易饿啊，一直训练他睡觉就是不给他喝奶啊，或者他这个肚子真的不舒服啊，喝的奶他消化不良啊。那有另外一部分呢是他的心理的问题，三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才会叫做婴儿肠绞痛，他又不能讲话，他只能靠哭来去整理他半夜大脑的这些情绪。五个重点我们叫包摇吸侧声，用这个婴儿的包巾固定住，让他感觉到被安全的包覆。摇就是让他感觉到好像子宫里面晃来晃去的一个样子。吸呢，因为宝宝只要吸到东西可能他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侧就是稍微侧的抱，你就算没有喂母奶你也假装你在喂母奶一样，让他面朝你的胸膛，这样侧着抱侧着躺他会比较有安全感。那声就是第五个声音的声，就是刚讲白噪音，就让他有一个他喜欢的一个频率的一个规律的声音，那就可以让他 情绪有所转移，所以是包摇膝侧身。这三个月以内的宝宝，确定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只是心理不安稳的这个婴儿肠绞痛，我们这样做。 心理不够安定的婴儿肠绞痛，我觉得可能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没有遇到孩子在三四个月月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肠绞痛。 三个月以内婴儿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哭闹，大家都会归结于肠绞痛或者什么肠胀气各种的、 对，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心理的一个因素。所以包摇膝侧声是一个很好能够去给予他安全感，同时还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一个方式。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哈，继续往下走，知识点非常多。说到宝宝夜间会有夜惊、还是噩梦，就突然惊醒、然后或者是突然嚎啕大哭，毫无征兆，也没有任何身体不舒服， 对， 怎么样可以让你去区分清楚是怎么回事导致他夜间出现这样奇怪的症状？我们也来看一下。 夜惊是在熟睡期的时候发生，熟睡进入快要进到前面熟睡的时候发生，为什么呢？他的大脑正在整理白天的东西，白天的刺激。那做噩梦就不一样，做噩梦呢是在快醒已经清醒了浅眠清醒的时候，所以他通常都是在后半夜浅眠期比较多的时候发生。夜惊是前半夜，通常在入睡后的1到3个小时，所以九点睡，有时候在11点钟开始夜惊，他是在深度的睡眠，他尖叫的时候眼睛闭着，而且叫不醒。减少夜惊也是有方法的，你现在每天都睡眠规律的，那你就知道他每天大概夜惊的时间都在哪一个时间点。假设每天他都是在12点的时候会开始尖叫，那么大概在11点到11点半中间的时候，他刚好会进入到一个浅眠期，他在床上翻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介入的时刻。11点左右，他在翻的时候，把他叫起来，喝个奶啊，或换个尿布啊，或擦擦汗啊，把他直接从浅眠期叫到清醒，然后重新再入睡。这一招很妙，他就会跳过下一个那个熟睡期的夜惊，那个晚上他就不会夜惊了。 这是咱们很幸运，还算没有太多遇到。但是我算是有一些经历的，就是他在前段时间，2岁多的宝宝在大概前段时间有一阵儿，每天晚上的某一个点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手机、就反正就是每天晚上他都会突然坐起来，然后哭，然后跟你说要出去，然后这时候你如果不理他，让他自己哭，他肯定不行。你就要抱着他去外面看一眼，外面都很黑，大家都在睡觉，你就问他可以回去睡觉了吗？他说然后就回去了， 等于把这段时间就过去了，把那个噩梦也好或者夜惊也好就度过去了， 他自己就度过去了。但是需要有一个方式，就是他去确认一下全家是不是都睡觉了，因为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像这个黄医师刚刚所说的，你发现了你家孩子进入到浅眠期的一个时间点，比如每天都是某一个点，那你在家开始辗转反侧，开始烙烙饼的时候， 对， 你就把他先慢慢的唤醒，换个尿布湿擦擦汗呐、哄一哄啊，你就帮他去度过， 仿佛让大人拿出了月光宝盒，对不对？就是跳过了那个他发病时间， 对， 然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时间段，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你们宝宝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恭喜你，非常好，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是记录他大概在某几天，就是可能在睡眠突然就嚎啕大哭，然后也不睁眼，然后你叫他呢，他其实也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但他一直在哭。我想就应该是刚刚医师所说那种叫深度睡眠期间的夜惊， 对， 然后你可能就需要。我当时不知道嘛，我只有把他拍醒，拍醒之后呢，然后好好的哄一哄哄一哄，或者给个奶嘴，他确认呢自己又进入到刚才那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了，他才能够再重新入睡。对。 那么怎么来判断宝宝睡得很香？打呼噜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你别看小婴儿，有的时候睡着睡着，你觉得哎这不是呼噜声吗？你觉得很好玩，或者你认为哎这就是他睡得很香的一个标志，其实不然哦，有可能这个情况会比你想象的更严重。我们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有的宝宝那个鼾声啊，甚至比老公还大声，就吓死了，想说哇，年纪这么小打鼾声那么大，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那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婴儿的整个我们的咽喉的这个结构本来就很狭窄嘛，因为小小孩嘛，这个后面都还很细小，所以空气经过的时候如果阻碍比较大，它就会发出打呼打鼾的声音。你要辨别一下你的儿童，就是你的孩子，他到底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是雾霾天依然要坚持上班的新晋辣妈袁一。 Hello， 我是戴毅。 好，我是瑞贝。 我们今天在说这个，一会儿会说冬天的一些事情哈。当然在这之前呢，因为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呢，一直以来都会经常被问到，被问到一些新手爸妈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呀，我们家孩子睡得很不好呀，导致你看我现在黑眼圈到下巴颏了，是吧？就是这种吐槽还挺多的。 对， 我们今天用了很大段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到在宝宝睡眠这件事情当中，父母到底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些什么，去干预一些什么，包括去判断一些什么。讲了很多知识点，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宝宝越来越大了，他可能中间也不会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而醒，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尿憋不住了，然后把自己尿醒了这件事情 经常会，因为小月龄的宝宝他的膀胱也比较小， 对， 然后基本上来说就算给你套尿不湿，他只要每一次尿就会觉得哎，他好像睡得不是很踏实，烙饼一样，对，稍微如果尿泡大一点的话，可能整个人完全尿醒了，然后就会很烦躁，然后爬起来，然后再躺下接着睡觉。 对，包括你发现他那个尿包包已经特别沉了，你也会不忍心说，哎呀，这么大尿包，捂一晚上， 对， 该 还要给他换一下。 你给他换吧，也还挺容易把他弄醒的。这种事情不仅仅局限于小月龄宝宝，我们家这个2岁多的也最近一直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两天好一些。之前是，我觉得接连得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啊。 半夜都敢换吗？ 他是这样的，他除了尿不湿，但是男孩子他那个尿会比较集中，以及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膀胱其实储尿量是很大的，所以他晚上尿那一泡会很大，太过集中，尿液又多，尿不湿就会来不及吸收，他通常是睡着睡着睡着，尿不湿也很沉，同时把自己身底下那块床垫全都尿湿了， 侧漏了， 他没有醒，我被他疼醒了，然后因为跟他床挨得很近，你就会有感觉 摸到湿的了， 对，摸到湿的了，这时候你肯定忍不了了，你总不能让孩子睡在湿的床垫里面睡一晚，那你就要开始起来给他换尿不湿，然后衣服连就是前面后面全都湿了，尿一湿一遍 还要换衣服， 哎呦，他可烦了，整个人特别烦。你后来找不着什么太好的方式，第一就是睡觉前那瓶奶，240毫升的奶，你给他少喝点，或者时间再往前错一点，喝完以后睡觉之前一定无论如何让他上一趟厕所，尿多少都是尿，慢慢的你会发现，哎， 你这样一点一点点的，他自己也会做一个调整，他也不希望自己晚上再被尿憋醒了， 对， 不希望把自己尿醒了，然后你也会觉得啊、哦、这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过渡期以后，他就慢慢好了、 哦， 晚上也没有那么多尿了，然后也不会这样的问题出现。 哦、这样其实睡眠也更稳、更深了一些。 对，那么关于宝宝夜晚会把自己尿醒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也来听一下专业的医师是怎么来教我们的。 为什么晚上会尿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半夜的时候肾脏制造的尿液太多。第二个是他的大脑唤醒，半夜唤醒自己去上厕所的唤醒中枢还没有成熟，这两个点让你的孩子晚上还会尿床。你可以想象这两个点好像不是我们藉由训练就可以解决的，对不对？半夜肾脏制造的尿液跟我们大脑一个成分叫做抗利尿激素有关。我们成年人的抗利尿激素分泌的非常的成熟，晚上的时候分泌的多，所以夜间我们尿量就少。可是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婴儿，他的抗利尿激素白天晚上分泌是一样多的，意思就是他白天晚上肾脏制造的尿液一样多，他膀胱就这么大，所以他膀胱装满了，他就是得把它解放掉。所以面对尿床的态度，我们是尊重孩子的发展，然后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我们睡前可以训练他说，来来，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要上厕所，你知道怎么做吗？啊，你知道怎么做吗？啊，带着宝宝我们走一遍啊，厕所的灯都开着，一路上啊，这顺序是这样，连续一个礼拜，你如果都尿布都是干的，你都可以走到厕所去上厕所。连续一个礼拜的话，有个丰厚的大奖成年礼等着你，但是你没有做到，我不会惩罚你，因为那只是你还没有长大而已，没有关系啊，总有一天你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诱导式、奖赏式，但是我们又不给他负面的情绪，不让他自信不足，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才是比较正确。 听到没有？尿床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只是局限于刚才我和大义所说的小月龄宝宝以及三岁之前的孩子们。嗯，我可以官宣给你们，我小的时候一直尿床到九岁。我到九岁半夜还会把自己 袁妈妈和袁爸爸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尿九岁吗？就是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爸爸阻止了我自己去锻炼我这个抗利尿素的分泌也好，或者说这个自己自主去上厕所的习惯。 嗯， 就是我爸爸他会每天半夜的某一个点把我抱起来，抱到厕所 啊去把尿， 然后把尿。 嗯。 这个点就是我迷迷糊糊，我哪怕是睡着深度睡眠，我也可以安心的尿。 嗯， 然后但凡因为我爸是警察，他会每周会有一天要值班不在家， 那一天一定尿床。 但凡那一天他不在家，我一定尿床。 嗯， 然后我那天尿床的梦一定是晚上我爸把我抱到了厕所，然后让我说你可以尿啦，然后我就尿。 嗯，结果 然后把自己尿醒 了。 这就是大孩子也会有的困扰。 嗯， 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局限于小宝宝们，等到他戒掉了尿不湿，甚至是白天完全可以自己控制尿了，但是你依然到晚上可能会把自己尿醒。 嗯，确实是， 就是宝宝还没有长大嘛，他们还是孩子嘛，某一些这个器官，包括他的那个分泌的那个激素。 嗯， 那我都爆料了，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下？ 我好像没有这方面的， 我好像也这个记忆好像丢失了。 哎，我们好像这个记忆丢失掉了， 很过分。所以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不用太过在意，包括就是一定不要去给孩子制造一种心理负担，就是你好羞啊，这么大孩子怎么还尿床。嗯，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家长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可能本身确实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清楚的记忆就是我同学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在家长会上还说，哎，我们家孩子这么大了特别不好意思还尿床，然后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心理， 尤其不要在公共场合还这样说。 对，是的是的，他会觉得这没什么，就是小朋友嘛，大家其实那么小，你像我就记得我的小朋友，我同学他小时候会尿床，那说明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长会上或者在这个公开场合里面应该是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嗯， 对，即使到上小学依然有这样的困扰，你们也要记得有一个叫袁一的主持人曾经在这里报过 九岁还在尿床 自己的经历。对对对， 这也算是创了一个记录了吧。 我这是有点太过了，所以就是只要你适度的科学的去过渡它，其实它是可以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尿床的阶段的。 对。 好，关于睡眠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我们能想到的都帮大家想到了， 嗯， 也都分享给各位怎么去实操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尤其是小月龄和三岁以下 宝宝的家长们，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嗯， 对，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衷心的祝福。 没错，我觉得这个对于尤其女人来说，对于妈妈来说，睡一个安安稳稳的 美容觉， 美容觉太重要了。 先来说睡一个完整的觉，再来说睡美容觉。 对， 好吧，今天这是睡眠的一些训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话题比较应景哈，相对于冬天这样一件事情，更多的家长可能会关注到宝宝的皮肤，因为在冬天干啊冷啊各种比较残酷的，对， 就是小婴儿皮肤也会觉得摸起来麻麻喇喇的，皴了， 包括红啊什么的，高原红之类的，所以其实在冬天会有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出现，比如说湿疹。光从名词上你会觉得说湿疹这东西不是应该可能是过湿，湿气太重长的， 对， 但对于宝宝来说太干也会起湿疹，以及痱子。 痱子不是夏天才会长的吗？ 痱子哦，在冬天也有可能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我们这种有暖气的 北方城市，北方城市 还有冻疮那不用说了，冬天很容易出现的。 对对对， 到底在冬天有哪些再冷的情况下也要避免的误区，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误区，一起来跟各位好好的说一说。首先就是冬天穿盖太多这个问题，首先说到就是保暖嘛，很容易理解，家长都会觉得，尤其是老人家会觉得说，哟，天太冷了，里三层外三层， 多穿点总 没 坏。 没错，甚至会你可能会忽视到说，孩子可能在腋下或者大腿根这个部分已经出汗了，捂时间长之后就会这样子。 雷雷是那种小时候被裹得很厚实的孩子， 我应该就是那种很厚实的吧。我妈是怕冷的，所以她总觉得身边所有人都是怕冷的。 哎，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他自己很怕冷，包括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风湿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跟我家孩子一样大的孩子，他的姥姥特别特别怕冷，他是怎么来判断今天孩子能不能出门的？他在窗口看一眼，哟，今儿外面树叶冻了，不行不行，风太大，不能出去，风太大了， 就是风就不能出去了是吧？ 有风就不能出去，树叶冻啊，所以这就很扯，对不对？以及他会用自己的这个温度判断来判断孩子，而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关于孩子这个恒温的体质，就是他的这个恒温系统其实是比成年人要差的， 他 没有办法，他的手脚末梢循环会稍微差一点，所以当你摸到他手脚凉，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要摸他这个脖梗的位置， 对 不对？ 脖梗才是最准确的判断孩子冷热的一个状态，以及孩子要穿多少衣服，是跟成年人相比，比成年人少一件， 对， 但是要跟老年人比，跟普通的老年人比就要少两件。 可是我觉得现在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完全按照这个去做，因为你会发现好多老人他穿的非常厚，但如果你要按照他少一到两件的话，可能孩子穿的还是有点偏多， 是不是？还是有点偏多。 对，而且孩子的衣服呢，现在也会因为比如到冬天了，他会有一些商家生产的那个衣服的这个质地会更厚实一些，所以还是要根据他孩子自身的温度和体感的那个温度来判断他是否穿多穿少的问题。 对，相对于大人来说，孩子代谢是非常的快的， 对， 所以孩子只会怕热不会怕冷。如果给宝宝穿太多，就是我们皮肤宝宝皮肤表层的汗液排不出去，就很容易堆积在皮肤的表层，然后他的皮肤表层就会出现那种泛红的状态，甚至会发生冬季的一些皮炎。对，有时候你感觉他的皮肤表面泛红了或者很 麻摸起来 麻 麻 的，其实可能就是穿多捂的。 对， 一定要给他，尤其在室内又有暖气的情况下，那我们家孩子一年四季都是短袖短裤，没有什么凉的状态，当然这也要根据个人家庭的情况哈。 对， 大部分的孩子们在室内的时候，如果有暖气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棉质的单衣就可以了。 对， 就薄棉啊，千万不要什么加棉之类的。 对， 判断宝宝到底冷不冷，刚刚大姨说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准确以及简单，就是摸他的颈背部，就是后脖梗这个地方，只要颈背部是温热的，就说明他其实并不冷， 就正常体温嘛， 就是 正 常体 温。 对，只要摸这里就行了。宝宝的心脏其实是很小的，心脏是一个泵血的那个器官，它因为心脏小，所以它每次收缩产生的血液量到达它的四肢的末端其实是相对较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宝宝手脚通常会出现凉凉的状态。 可是你知道老人，尤其我们家老人，我真的是就摸手心了，哎，摸手心这么凉，他好冷，他要多穿一点。 对， 我说真的是达不到，血液达不到，所以他会摸起来比较稍微微凉一些，但是不听。 如果你的冬天 不听， 都摸到宝宝的手是热的，甚至有点出汗了， 他甚至有点发烧了，我觉得 还没燥的。 对，所以我真的是好几次欲哭无泪，你知道吗？同样作为主持人， 知道那么多知识，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家人直接上去扒衣服呀， 那可能就要出现家庭冲突了。我觉得 这件事情还是要有必要跟老人家去说明白的，因为不能让孩子受罪，因为捂着大冬天的。捂出肺子可能有点夸张，但真的会产生一些表皮的皮炎。 对， 这是孩子最后还是会遭罪的。 我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你们家里边不会出现这样的老人。最起码说，在你得到了一些正确知识的时候，跟他去讲的时候，去宣导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你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误区，冬天不要给孩子捂太多。评判标准就是摸他的这个颈背部，只要这儿是温热的就完全可以。像我现在摸自己就出汗了，太多了，应该脱衣服， 因为我们直播间比较热。 太热了，对。接下来第二个误区，冬天一定要勤洗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错误的。很多家长会在冬天觉得说，哎呦太冷了，赶紧洗个热水澡吧，水温也要比平时高，这个给他取取暖，泡泡澡，是不是？说不定还会想让他跟大人一样发一身汗之类的，这个事情都是错误的。冬天也不需要调高水温。首先，宝宝洗澡就不应该太勤快，这个我们之前其实也反复跟大家讲过，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大概的这样的，比如像冬天几天洗一回澡会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个不要去量化，因为我们一旦量化，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就按照你这个标准来。就是我觉得冬天可能两天洗一次都不为过，不需要天 天 洗， 三四天，因为我们家现在大概就是一周两次吧，两到三次。 对，一周两到三次其实还可以。宝宝如果洗澡洗得太勤快，尤其是在冬天这样的天气，就会让宝宝的皮肤特别的干燥。洗澡洗得太勤快，真的有可能会成为宝宝皮肤干燥的一个罪魁祸首。因为水分就是会带走它自身表皮的水分。第一，首先宝宝皮肤的调节功能很弱，只要你水温但凡过高一些，它就很容易对皮肤的皮脂造成一个破坏。皮脂就是我们表皮上那一层， 像保护膜一样， 对，有点油脂的那种成分。婴儿那一层皮脂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就是可以保证他的小脸 QQ 弹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个皮脂， 胶原蛋白不会流失， 对，会导致皮肤的水分丢失过快。如果这个皮脂层被破坏了的话，加上冬季水汽蒸发带走水分，皮肤中的水分就特别容易被带走，皮肤也会相对容易干燥一些。 对， 第二，宝宝皮肤的保护层表面有很多保护性的油类，洗澡过于频繁还给它搓泥儿。 我觉得应该小月龄或者婴幼儿应该没有人家长会这样，对，应该不会这样吧。 但是在公共澡堂或者是泳池里面，你会见到有些给就是包括五六岁的 对， 搓泥儿的，其实都还挺残忍的，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北方城市里的人可能会比较觉得说，哎呀，皮肤代谢比较快，虽然你是小朋友，但是你可能搓泥比我少一点而已。 对，一定会把这个屏障给破坏了 的。 对，你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有一个育儿全书当中给出了明文的建议，宝宝在第一年，也就是一周岁以内的每周的洗澡频次只要到1到3次。这包括夏天的哟，所以冬天也不需要比这个次数更多。 那南方人岂不是很不习惯夏天每天都要冲回凉的呀？ 就认识成年人嘛，就小朋友其实你可以每天洗澡，尤其是夏天，如果你觉得孩子真的出很多汗的话，你可以给他每天冲一下，但是就不要每天都用那个沐浴乳 啊， 沐浴露，对，沐浴露或者沐浴乳。 沐浴乳是沐浴乳，沐浴乳是擦身上的润肤乳， 那个叫 沐浴露， 叫身体乳， 叫身体乳， 是我 out 了， 沐浴乳嘛，沐浴嘛，肯定是洗澡用的，对。就是反正就是洗的那东西，就不要天天用了，一周用一次其实就够了，尤其是小月龄宝宝。同时建议家长不要频繁的给孩子，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沐浴露，好，沐浴露这东西一定次数要控制住。 对， 宝宝皮肤非常敏感娇嫩的，很容易受损，洗得太过频繁，洗得太过干净，把这些屏障都洗掉了以后， 都破坏了， 空气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物质也会对他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而且你一定要选用婴儿专用的那些温和低刺激的产品。重要的部位，比如说面部、脖子、双手还有臀部的肌肤，这些地方是每天要清洗的。比如说你觉得真的宝宝每天上厕所呀什么这那的，是不是我不洗澡是不是不干净，冬天那你每天上床直接给他洗个屁股、洗个脚、洗个脸，脸是可以经常洗的呀，你洗完就赶紧给他抹润肤乳， 婴儿的一些润肤霜， 对，润肤霜一定要多抹。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洗脸四不宜啊。第一，不宜用脸盆，最好用流动的水去洗脸，这样会更加卫生一些。第二，洗脸千万不要用肥皂，就是各种什么碱性太重的东西，对，含皂基的， 对， 你说的对。对于小朋友而言，尤其不能用碱性很强的皂类，最好选择婴儿专用的洗涤用品。如果你是一直洗脸，每次吃完饭都洗的话，都不需要用那些清洁的东西， 就 直接清水就可以了。 不要用太热的水，一定是36度，你手摸上去温温的，都不要去热的，是温温的水去洗，这样是最好的。不要用久湿不干的毛巾， 嗯 啊，就对于小朋友来说，最好的就是清水抹一把脸，洗洗， 嗯， 就是吃饭的一些渣啊什么的洗掉了以后，用那个一次性的棉柔纸巾干纸巾给它掖干，不要去搓它，掖干，把水分掖干，然后赶紧上润肤乳就可以了。 嗯， 宝宝的屏障在，但是很脆弱，它随时可能会被你破坏掉， 嗯， 你任何一个过重的举动都有可能会把它这屏障给破坏掉， 嗯 嗯，造成皮肤的各种炎症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说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就是冬天很冷，有些家长觉得说，哎，我们纸尿裤是不是也应该选择保暖型的？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纸尿裤还要保暖，就是薄和厚呗。 对，有些家长会说，哎，我得用点厚点的纸 保暖是吧？ 对，要不然冻屁股， 充当一部分暖裤。棉裤 我觉得沉呢，太厚了，沉得慌。 对，没错，因为你一旦湿了水分，然后里面有尿液的时候，就会很沉。 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家长是自己在给宝宝加戏， 自己在给自己埋坑， 对，内心戏很足， 对，戏非常足，就是欺负我们宝宝自己不会说话，表达不出来我是舒服还是不舒服。 嗯， 穿的厚实呢？它本来就已经增加这个透气的不方便性了， 嗯， 如果你在尿不湿方面更加保暖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捂出红屁股。 没错， 嗯， 对， 嗯， 首先护臀霜要怎么来使用，我们来说一下。护臀霜除了润肤，最大的作用就是隔离尿液对皮肤的一个侵蚀， 还有隔离包括一些可能比如像粪便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对于皮肤的刺激， 就所谓的阴屁股。 对 对 对， 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 嗯嗯， 如果你没有把宝宝的屁股就洗完以后没有擦干就去涂抹护臀霜，那么宝宝小屁屁上的水汽就也会误在护臀霜里面以及纸尿布里面， 嗯， 纸尿裤里面， 就会更淹屁股了。我觉得 就不透气有潮湿， 嗯， 所以你在上屁屁霜之前要保证宝宝的屁屁是被你掖干了的。 所以每次我基本上现在给孩子洗屁股之后，我会觉得除了用棉毛巾给他擦干之后，我会用干的纸巾再吸一下潮气和水气， 对， 保证他的这个屁屁的位置是比较干 爽 的， 然后再上护臀霜。 对 对，嗯，接下来第二个在使用纸尿裤的地方会有错误的，就是指望纸尿裤去保暖。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呀，夏天我们要选一款轻薄透气的， 嗯， 冬天啊没关系，厚一点，像我们刚刚说的哈， 嗯， 其实它已经穿得很厚了，尿不湿这个事情根本起不到保暖的作用，嗯，如果一款尿不湿可以保暖的话，那它透气性一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尿不湿可以保暖的话，大人也可以出保暖内裤的，对不对？保暖内裤，对不对，不是保暖秋裤，是保暖内裤。 大人好像有这样的东西吧？ 好像没有，是保暖秋裤，没有保暖内裤， 哦， 好吗？ 画面很清晰， 保暖内衣。 而且千万不要因为在冬天觉得它冷给它用传统的尿布哦， 嗯， 尿布这个事情就是 no 哦，不要想说我冬天是不是可以给它去换上传统尿布，不可以。 嗯， 正确做法是什么样，日常护理宝宝的小屁股一定要在清洁之后完全晾干，我们刚刚说好了，就是用这个干纸巾去蘸干之后涂抹护臀霜，然后穿上纸尿裤，最好能够依然能够做到每次大小便之后都要及时的更换纸尿裤，这是 一定的，我觉得， 嗯，对。家长这时候不要偷懒，尤其是小月龄宝宝，他自己还不能表达舒不舒服，2到3个小时你就要检查一次宝宝的纸尿裤， 嗯， 这是针对小月龄宝宝的， 嗯， 因为大月龄宝宝自己会说了， 对，他会 表达， 甚至会拽自个儿的裤子，他表示不舒服。 纸尿裤选择上依然建议大家选择轻薄透气吸水性好不易反渗的那些好用的纸尿裤， 对，还是注重一些大品牌， 对， 嗯，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到的，在冬天即使再冷的环境下，各位也一定要去杜绝的三个误区。 嗯， 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冬天很冷，不要给孩子捂太多， 嗯， 穿太多。判断的唯一标准和最准确的标准就是脖颈部， 对， 颈背部这个 颈背部的温度是不是温热的， 就可以了， 比较舒服的、干爽的。 嗯，千万不要再去摸小手是不是凉凉的，凉凉是正常的状态。接下来第二个误区就是关于冬天一定要勤洗澡，这也是 no 哦。冬天这个事情呢，洗澡不要太过频繁，一岁以内的宝宝一周洗2到3次就可以了。 对， 而且千万切记不要每天都用沐浴露来清洗自己的身体。 嗯， 但是洗脸呐，小屁屁呀，都可以勤洗，但是要用清水，温度也不要太高，

男孩子的阴囊当中还没有精子存在。数据的显示，通常是在宝宝一岁半到两岁，你可以找一个时机开始培养你的孩子去自己主动的去如厕，但是前提是你要给他买一个小朋友的坐便器。最合理的坐便器就是做成坐便器的样子，一个小椅子让他直接坐下，最好还有两个扶手，这样可以保持的稳定性。首先尿不湿的尺寸 S 号 M 号还有 L 号 XL 还有 XXL， 你还落了一个 NB NB 啊， 来示范一下你会怎么来给他操作，怎么来穿 在粘扣那个部分，然后把它打开，然后放在宝宝的身后，双手我给他捋平，把粘扣粘好，大腿根部的也给他捋好，调节松紧度，然后最后试一下看看宝宝肚皮那是有一个指头左右的一个宽松度。最后我会翻过身来看一下后面是不是能够稍微靠屁股再往上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抱着抱着尿不湿就下来了。 你觉得尿不湿更换的频率应该是什么样？如果只是小便的话，尿两次到三次，最多三次就得换了。但是如果宝宝拉屎了，一定要立刻就换。 对，打开一杯刚刚接完的滚烫的水，它会有水蒸气，把尿不湿呢套在这个杯口上，另外一端呢用一个玻璃杯扣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水蒸气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杯子完全都冲进去。 你身边再有各种七大姑八大姨来阻止你给孩子用尿不湿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放心大胆的把我们这段视频丢给他，好好去学习一下。 对，除了学习之外，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有底气，就是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做主，我来为他的这个负责。 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哎呀呀！一不小心再回顾我们纸尿裤测评视频，那时候 还有小福利， 对，太好了，美好肉体的展示。如果你在上班下班路上没有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只是听声音的话，真是太遗憾了。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什么一级手残患者维维要给我们解锁新技能了。在真正解锁新技能之前，我们要让直播间稍微旧貌换新颜一下，我们要看一小段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会儿维维要教给我们的教学的一个视频， 是要展示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展示 我们来看一看卖家秀，一会儿再来让维维展示一下买家秀。 要不然这样，我们先来猜一猜，然后再看视频成果怎么样， 不然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 那请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来给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就先这样空手的来猜一猜，考验一下大家的空间想象能力能怎么样 啊。就是你现在 徒手 猜，在我这个光线的情况下，是吗？因为一会儿我们直播间会变成一个乌漆麻黑的状态，只有一束追光的状态。 哇， 今天要玩手影， 很有舞台感的。 他今天要玩手影。好，那先把镜头给你，你先从 初级 光的状态下看一看你用手能玩出什么花样。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样一个小环节，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天气其实孩子不能出门，就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的空间和范围。 对对对， 在家里 面玩的，因为都是一些平常玩过的游戏和玩具， 就是那些玩具， 对，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玩出什么花来其实是可以的，包括也可以作为睡前的小仪式，因为在昏暗的只有一束灯光的状态下是可以玩出手影的。 没错， 我小学上学中午睡午觉嘛，觉得就是环境太亮了，我就会把校服盖自己脑门上，但是外面也会有光透过来嘛，自己就会无聊，然后再闷在衣服里面自己鼓捣手影玩。 我觉得你小世界真的非常丰富。你就属于海螺人。我来跟大家解释这个名词，我昨天刚刚解释过海螺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外表跟普通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就很正常，但是只要你愿意走近他，当你靠近他，你就会听到他由内而外散发出海浪的声音。 这个确实。 好，开始 来这个第一个，这样 这是大雁吗？ 这不是大雁。 这是一只鹰。 不是、啊、 螃蟹。 螃蟹 不， 蜘蛛。 对了， 那如果说螃蟹也是可以吃，我们少两个大钳子而已嘛。 对啊， 所以少大钳子。 学生我也觉得它是螃蟹，但发现它这个答案是蜘蛛的时候， 我知道了，是蜘蛛还是螃蟹，取决于手的粗细度。 粗细。深深的。 那要是圆一笔画，应该是一个蜘蛛精，也可能是蜈蚣。 哎， 决定。 这是一只鹿。 六六六。 不是。 狗。 不是，狗有别的。 那。 打开想象， 转过来， 我知道，我已经把我的两侧的脑，两左脑右脑 天线都打开了 ，WiFi 已经打开了。 不知道， 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骆驼。 啊，骆驼 是吧？ 看不出来，一会儿给我们验证一下是不是骆驼，因为你在白天的光线状态下和没有光线只有追踪 对 不 一样 的， 就这是我们徒手当中猜到的一些动物。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是什么？也要展开一下。 哎，这个我当时小的时候在这种暗部景下玩过，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你不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了一会儿让我们猜。 企鹅吗？ 不是，物种上有点接近了， 对吧？你看是鸟类，对吧？ 北极熊。 你这个跳的有点大，我们也 瞎猜了。嗯，这个没猜出来， 对， 要换一个。 这个， 这个我知道是狗。 对了， 嗯，这个我玩过， 这个在暗部底下玩 的， 啊， 小时候玩的是有这种的， 对对对对对，是狗儿会叫的，狗儿会叫的，嗯，狗儿会叫的， 这是中华田园犬，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刚才猜到了， 鹿， 对对对， 麋鹿， 然后接下来， 麋鹿是喝的吗？ 接下来就是见证我手残的时候的， 哦，原来在这儿手残等着呢，我还说为什么说手残呢？ 太难了。 这个我觉得必须要借助光影来能够猜出来的， 不规则多面体， 就是因为它现在是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它要么它是个立体的，但是到了光影下之后它就是平面的了。 对， 一会儿让我们在光影下见证一下这个不规则多面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的， 这个自己的手都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手， 就我都一对我都弯不下来，你看它的无名指是要保持， 所以需要另外一个手来帮助一下。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样子， 哎呦，那个指头，你看那个食指的指头， 其实维维的手的柔软度很够， 对， 不，但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记得像测出来，就有的人这样就能弯下来， 把那个食指可以完全， 但是也跟基因有关系， 劈叉、劈平， 对， 好难。 所以这样教我们几个手影的动作， 对， 几个， 对， 大概几个， 要不最难的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呀，现在你可以去那边准备了。我们先来看这个卖家秀好不好？ 对，先看卖家秀， 正好可以布置一下直播间。 卖家秀和买家秀，天哪！ 大家看一看这个卖家秀和买家秀是不是差别很大？ 好，我们来看视频提供给的样子。 如果你们还在锁定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直播间突然变暗了，因为我们要把追光给到表演区，我们的一级手残小能手维维和灯光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哇，就感觉像在迪士尼看那个灯光秀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把表演区的那个灯再关掉，会不会太亮，现在就是光源的干扰还是有点多，我觉得这个光影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再关掉两个灯，呀呀，好，我们先来请薇薇展示一下第一个动作。 这是什么？大家刚才已经透露出来，这是一只骆驼。 你稍微往离光源稍微近一点， 离光源近一点，对对对对对，这样很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非常，这是一只骆驼啊，这只骆驼，我真的，我觉得像那个藏羚羊。 对，我觉得要不然像这样，就那个古先生也想玩玩 这个。对对对，藏羚羊。OK， 下一个手势呢？ 下一个手势我们来螃蟹吧，刚刚就。 哎，维维，你可以拿着话筒，要不然你说话大家听不见。 实现不了。 OK， 转述一下。 OK， 好，文文，你现在离光源稍微近一点，离光源稍微近一点。好，好，好，哇啊，这真的是一只蜘蛛，这个蜘蛛真的不怪维维手指头粗，这是一只带毛的粗腿的蜘蛛，真的很像，非常像，无限接近。 长毛蜘蛛， 长毛蜘蛛就是经常会出现在那种热带，就是沙漠当中那种。哇哦， 原来这头是一个鸽子 啊， 这是个鸽子 啊。如果把那个四指并拢的话，就是一只鸽子的感觉，或者是鹰，或者怎样。但是只要把指头分开，这个就啊，蜘蛛精来了，还吐丝儿那种，棒棒棒棒棒。 麋鹿吧，麋鹿就是，其实就是你的右手是吧？不要露出。 好，右手完，一只手完全的顶起来，几个手指头， 然后左手 不要露出任何空隙，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手的手腕上头，然后把四个手指头给张开，然后蜷出一种麋鹿那个上面的那个角的角度， 像头冠。 对对对，这很像。因为并着手指的那几个就是麋鹿的头，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脚，这个很好做。 对，这个、 然后咯叽咯叽，哎，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兔子。 好，来看一下兔子，是刚才我们没有猜出来的吗？ 最有难度的， 还稍微靠近光源一些，维维。哎，哦，就是那个刚才一级手残的那个吗？ 对。 哇，这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天哪，非常棒！就是这个兔子非常灵动，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两只耳朵竖起来那种，它这个兔子是有那种就是玉兔的感觉，就是感觉是陪伴在嫦娥旁边那只很灵动的小兔子。 对， 可爱可爱，动态的，可爱可爱可爱。这个手势难有难的道理。 你的手会憋起来的。 这是什么？稍微往光源再正一点，光源现在透出来，但是说啊，哎哎，这个。这个是，这是鳄鱼。 对，我觉得 这是鳄鱼，所以是鳄鱼吗？ 是， 我觉得是鳄鱼。 维维，你再往光源那儿去一点，挡住光源。对对对，这样就可以。OK， 哇，这个鳄鱼感觉是弯鳄，战斗力很强那种，棒棒棒棒棒棒棒。哇，栩栩如生。哎，我相信小朋友如果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看到爸爸妈妈给自己玩这样的游戏会很开心。这是狗，对不对？ 对。 这是那种就是黑背那样的狗，很凶，可以看家那种类型。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刚才这个悬念我们还没有。 对，有一个我们没有猜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感觉是一种鸟类。这个是 鸵鸟。 鸵鸟吗？对吗？ 不是。 这是那种头很大，我觉得像鸵鸟啊，头很大，嘴很小那种。 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它。 大公鸡。 对。 但我觉得那个机关不，我觉得机关不够明显，我觉得更像是鸵鸟。 机关太小了。 对。所以这是全部了吗？ 这是全部了。 哇，掌声鼓励鼓励，很棒啊，非常的棒。我觉得太不容易了，这哄孩子这事儿，我觉得维维你是一把好手。如果我们节目再请到小嘉宾，然后搞不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跟他们玩。 因为我觉得这个手影，它用这种光和手的这种搭配的方式， 对， 确实跟我们在日光灯下呈现出来这种立体的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家长们真的可以自己开动脑筋一下，就是你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无意间 get 到很多技能。比如说孩子爱听故事，你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读绘本的高手。 对， 比如说孩子爱听儿歌，你可能会为了陪伴他给他 唱一些歌谣， 你会学习很多儿歌。 而且你会发现在陪伴孩子或者给孩子讲故事也好，唱儿歌做游戏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个怎么说，就是很有情趣，然后同时自己也变得是一个更加乐观和积极的人。 对，你会get到很多新技能，包括你的英文水平可能也会变好。 没错，而且赶走很多负能量。 对对对对，赶走很多负能量。所以争取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多找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那种陪伴是真的抛开手机，不是说我玩游戏 你跟我一起吧，这种不是，而是你真的去跟他用他喜欢的方式去玩起来， 对， 或者你去发明一些属于你们俩之间的一些小 secret， 对， 这样你的孩子在跟你和你一起陪伴的过程当中，会从你那儿获得更多的能量、正确能量、安全感，对，也不会那么容易出现什么分离焦虑症啊，你只要一上班到处找你啊，各种各样很奇怪的情况， 甚至他自己的个性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 开朗、 独立和开朗， 对对对对对，谢谢维维今天给我们带来很有意思的手影游戏， 一点也不手残， 非常 不 手残。 非常好，非常好， 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今天干货满满，希望你们可以随时来回看这一期节目。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戴一， 我是贝贝， 拜拜， 拜拜。 Together, 'cause you and I could compromise forever.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You know I'm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 know I'm sorry. You know I'm sorry.We'll survive together. But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You know I'm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 know I'm sorry. You know I'm sorry.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 and all at once what seemed like a good way, you realize it'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the trainOn the track, and there goes the pain. It cuts to black.